虽然大家都即系讲真嗰句啦，二零二一年咧，我谂香港人咧都系过咗百感交集嘅一年啦，但系既然系嚟到呢个二零二二年，咁唔容易过嘅二零二一都过得啦，咁所以我哋希望可以刷新一个全新嘅开始，自己人亦都系踏正喺呢一个西历嘅大年初，同大家讲声新年快乐。 咩西历嘅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觉得喜庆啲嘅， 系啱啱啱。 咁但系西历嘅大年初一咯， 感觉已经要着晒红色衫啊，要攞利是啊咁嗰啲感觉。 攞利是。 我哋系中国人嚟嘅。咁所以我哋嘅開工利是咧，其實係一定要係嚇、 啊、 中國人 嘅 大年初一啦。OK， 你慢慢等啦嚇。OK， 咦？你好似上年冇攞喎。 係啊，我上年喺加拿大嘛，呢段時間。 哦 ，OK， 咁係 啊， 咁冇嘅啦，一定要喺香港做香港人先得嘅。 double 得唔得啊？嚟緊。 double 攞翻 ，double 攞翻咯，係啊。 但係你永遠都唔知道 double 咗幾多咯，其實。啊、你都唔知上年係幾多， 心意嚟 嘅 啫。 咁跟住我話翻俾你，即係翻同一個嘅數量，然後話俾你知 double 咗，其實你都唔可以查核嘅，其實。OK， anyway 啦，好开心可以撞正呢一个咧，就系一月一号啦。咁正式嚟讲，过咗十二点咧，其实已经系一月二号啦，第二日啦。 系 OK， 唔知大家过成点啦？咁啊，今晚咧都几特别嘅。咁我啊，身为香港电台人啦，咁啊睇紧咧就系，因为我今晚系同屋企人咧一齐即系食即系新历嘅团年饭。开年饭啦 ，OK。咁啊，你知一家大细啦，今晚就即系过都睇电视噶啦，食完饭之后。咁啊，最好睇嘅咩电视咧？咁啊，个个都系转咗系嗰个台噶啦，正乐坛第一个颁奖典礼啦。咁啊，首先呢条咧，我真系要多谢咧，就系同埋恭喜咧，就系其中一队队伍咧喺今晚呢一个乐坛嘅第一张成绩表里面咧系攞奖，就系 C All Star。即系 C All Star 咧，由我哋五周年开始咧，就 系 为我哋唱呢一个自己人嘅主题歌曲。恭喜晒， 耶！ 咁同埋咧都要即系恭喜啦，好多其实一向喺呢一个 LGBT 嘅无赖平权啊，同埋推展我哋嘅 LGBT 嘅共同文化里面咧都系。不遗余力嘅啲朋友啦，欣怡又攞奖啦， 系 做乜嘢？ 啊，追风啦， 系啊，追风啦，咁啊 ，OK， 好多啦，咁所以都恭喜晒每一位嘅朋友啦。咁啊，至于香港电台嘅乐坛成绩表咧，已经好似流咗出去啦，就褪到去明年嘅，应该系今年嘅四月份啦。 系，暂时好似系有个咁样嘅传闻，不过系啦，不过未公布嘅。 系啦，咁我都系听翻嚟嘅啫， 我都系听翻嚟嘅啫。 系啦，因为我哋 part time 咁所以我哋嘅资料咧未可以作准住嘅。 系，冇错冇错。 咁 anyway 啦，咁希望就系喺过嘅资。里面咧，我谂喺广东歌里面咧，因为今时今日，若果我哋真系要推动广东歌嘅话咧，面对嘅阻力都系好大嘅。咁所以若果作为香港人，梗系要爱广东歌啦。咁所以希望喺过往日子里面咧，都系出尽绵力去推广广东音乐文化嘅朋友咧，都希望可以得到佢哋应有嘅认可啦。 系 ，OK， 好啦，咁你做咗啲咩啊？新年流流 好啦，我讲 你又公开，你好犀利。 系啊，所以我今日系其实系瞓咗一日嘅。你哋所做嘅我系完全冇做过。 但系以往做节目，你都俾我哋感觉你好似系瞓咗几日咁样嘅，你都系啱啱醒咁样。所以其实你好年轻，所以大家唔觉得你有分别嘅。 因为琴晚咧，其实就喺琴晚我去咗呢个好耐冇去嘅尖东啦。去尖东仲要倒数啊，因为就有一个其实就唔系从同志场所嚟嘅，系一个类似一个户外酒吧咁样啦，有户外有室内咁样啦。咁平时就有啲 live band 嘅，咁琴晚都有。咁但系咧，佢就 live band 之间嘅间场咧，就揾咗我哋叫 drag queen 去表演咧，即系同人即都好难表演咧。其实都系行嚟行去咧，啲人系捉住你影相，基本上 即系你其实好似系迪士尼嗰啲吉祥物咁样， 冇错， 唔使跳啦， 系啦，即系唐老鸭咁样啦。其实 function 系一样 嘅，基本上系喐下喐下，跟住啲人话影相影相，就系成晚都咁啦。咁但系就但系都好辛苦啊，因为其实由七点 stand by 到系夜晚嘅一点几嘅，即系我做咗六个钟噶。咁就都 OK 啊！咁今個月其實咧，即係我睇翻嗰個市道咧，其實都好似即係興旺翻少少啦。因為我今個月 喂爭好遠，你淨係講 countdown 啊？你仲記唔記得上年嘅 countdown 係真係咧靜靜嘤嘤咁樣嘅？同埋好多地方都冇咗即係 countdown 活動噶嘛。 嗯，係啊，所以琴晚其實咧呢個月其實都係即都幾活躍嘅。即係我哋 drag queen 界嚟講咧，咁我梗係唔係最勤力嗰個啦。咁我知道有人咧做咗七場 show 咧。 一个礼拜啊， 唔系一个呢、這个月十二月咧， 哇都好劲啦， 生意 咁系有成30,000元啊， 哇、 嗯 哦、一场 七场， 我七场， 我就做咗三场都过咗万噶啦， 哦，系啊 ，OK， 你问佢攞开工利是好似啱啲喎， 系咯。 我睇下过年仲有冇咧。 Okay, okay, 你到时都要派噶啦， 有咪多啲咯。 系啦，咁希望各行各业兴旺翻啦。咁但系亦都要谨记咧，就系呢个 Omicron 咧，哇，都真系来势汹汹啊，所以都真系唔可以掉以轻心啊。 系啦，咁我就工作中度过啦，昨天咁就睇下唔知大家做咗啲咩啦。 好啦，我寻晚咧就因为寻晚我约咗开轻谈啦，咁所以就即系都唔可以做太多即系好 crazy 嘅活动啊，即系我都唔敢去饮酒啦，即系我又唔饮得啦。咁啊，寻日就只系好简单咁同个朋友喺尖沙咀食饭，咁好得意。寻晚因为喺尖沙咀嘛，咁我哋就啊即系同个朋友去咗尖东海旁啦。睇咗我人生嘅第一次幻彩榮香港， 有煙火嘅 係嘛？誒 冇，話時話我做咗咁耐香港人，我都冇真係好正式睇過喎、 啊。因為咧嗰陣時我未翻嚟香港生活之前咧，我成日喺加拿大咧，即係睇到嗰啲相啊推廣，哎呀好得意啊！即係有啲咁樣嘅 show， 我翻到嚟香港一定要睇啊！但我翻咗嚟咁耐咧，我係從來都結果係冇咯，冇睇過咧。尋晚即係十隻2021年嘅12月31日咧，係我人生嘅第一次睇，真係好認真咁樣睇到睇。幻彩榮香港咯，咁啊幾得意嘅，即系原來有啲音樂啊，唔同嘅 building 喺度閃閃下，有啲激光啊咁樣。咁因為我又唔可以即系喺現場 countdown 啦，因為即系因為要翻嚟電台做節目啊嘛，準備咁，所以就唔緊要啦。咁啊即系都算係感受下現場嘅氣氛啦。咁跟住然之後過咗12點咪翻嚟台，咁就同聽眾一齊慶祝咯。 係同我哋嘅前監製 Vincent countdown 啦。 係啊， 因為琴晚你哋留嘢 send 上嚟，咦？點解 Vincent 都仲喺度嘅咧？哇！大家真係好似喺呢個過時過節咧，嫁俾香港電台咁樣嘅。 係啊。咁、okay. 佢都即係好辛苦啦，咁又喺度即係好牙根底嘢咁樣，即係喺另外一個部門咁喺度做緊嘢啦。咁佢已經同我講啦，喂，你幾多點翻到嚟電台啊？話唔定你翻到嚟即係會見到我喎。翻到嚟果然，佢就喺直播室出面喺度等候我啊。 哎呦， 係啦，喺度迎接我啊。 好 sweet 咯，係啊，好嘻嘻啊件事。 咁因為佢係我 straight husband 啊嘛，我講過啦。你知唔知後屘有聽眾喺一啲 Facebook 群組有 post 翻我哋張相出嚟，喺即係。再同更加多人講我哋嘅關係啊！而家全世界都知啦。 不過咧，我諗你做一個 survey 咧，問一問咧，即係香港人地道香港人咧，有幾多睇過呢、這個幻彩榮香港咧？可能真係好少啊、嗯。因為咧，其實這個呢個咧真係完全唔出奇喺世界各地嘅城市咧，硬係呢個城市好出名嘅某啲活動咧。 係啊 係啊。你明知嗰樣嘢咧唔係為本地人而設計噶嘛，為遊客噶嘛，所以唔做咯。咁所以例如好似喺阿姆斯特丹咧，咁好出名，我哋都知道話，因為當地已經大麻合法化咗好多年啦，會有啲劇。飛啊！你可以公然買呢一個大麻噶嘛？但係我問一啲當地嘅阿姆斯特丹人咧，佢哋話咧其實，本地人唔去嘅，佢甚至廟嗰啲去嘅人嘅，因為覺得用嚟應酬呢個遊客嘅啫。若果我要揾啲正嘅，就唔好喺呢啲 cafe 啦。咁 啱曬啦，即係好似譬如我去澳門咁樣咧，即係我都有認識一啲澳門嘅朋友咁樣啦。咁嗰陣時我第一次去澳門，我記得要食嗰個咩唔知邊間嘅豬扒包啦，我要食嗰、那個雙皮奶啦，跟住咪話係咪去嗰兩間啦？佢話：呢啲咧真係香港人咧嚟到先至會去嘅啫，我哋澳門人係唔會去 嘅。係啦，如果識食嘅話，使乜去米芝蓮啦、 啊？ 梗係去啲橫街窄巷，要識一個本地人，你就知道捐窿捐啊，邊啲又平又正啦，係嘛？ 係。 OK， 咁啊，各色其色啦嚇。咁但係咧，我諗啊，我會同大家想講一講咧，我嚟緊 plan 緊咧，應該呢成個星期我想做咩？我就會勁重温咧，就係呢個八十年代由1986年開始有一個咧美國咧大熱嘅電視劇集，就係、是、呢個 Golden Girls。你哋冇睇過啦，你太年青啦。 我知係乜嘢 啦。Golden Girls 咧，其實我要講少少歷史，咁啊轉頭我先講點解我要重温翻啦。咁因為 Golden Girls 喺嗰個年代咧，其實係等同於90年代尾出現嘅 Sex and the City， 係、 哦、 一樣咁勁。同埋裡面咧，其實係講四個咧真係老姑婆。喺呢個邁阿美咧，佢哋住咗一間即係姑婆屋嘅故事，係一個 sitcom 嚟嘅，做咗唔知六七個 season 嘅。但係哇，嗰陣時係勁到好緊要，因為你諗下，四個老姑婆仲係 sitcom， 然後住喺呢個即係姑婆屋，一定悶到爆啦。其實大家最恨睇咧，就係佢哋喺廚房裏面咧，即係食緊宵夜咧，切緊 cake 嘅時候咧，你一句我一句咧，你淨覺得係四個 gay man 喺度講嘢咁樣。哇！佢哋嗰陣時，你諗下嗰陣時1986年，80年代尾，佢哋其實嗰隻前衛法已經好似係90年代尾嘅 Sex and the City。即係裡面係講性啊，嗰陣時甚至係講HIV， 即係全部都係用一種好幽默感啦，同埋即係完全係四個八婆，唔係四個八婆啊，係四個八婆嘅 gay man。喺度講嘢一樣係好勁，所以嗰陣時咧係一大班咧，即係 LGBT 社群咧，其實係好喜歡睇呢四個老姑婆嘅，中意到一個咩地步咧？就有個傳話，因為佢哋嗰陣時係夜晚9點播噶嘛，就係、是、半個鐘頭一集嘅。咁嗰陣時咧，直情喺啲機吧嗰度啊，9點啦，啲人就停咗跳舞噶啦。 睇埋嗰半個鐘，開著電視，然後一完，哦，繼續跳舞，即係開心到咁樣，所以係好好睇嘅一個即係電視劇集。即係其實我喺上年疫情期間嘅時候咧，覺得好冇嘢做啦 ，lockdown 啦，我係已經睇翻一次嘅，都係覺得好好笑。咁點解我要咁樣講咧？因為啱啱咧，其實今日咧就係出咗一個新聞。咁其實就美國時間嘅今日，即係啱啱佢哋嘅除夕啦。OK， 咁就係其中嘅一個 Golden Girl 就係 Betty White。佢仲有18日咧，就去到100歲。 嗯， 然後佢啱啱咧就喺呢一個美國時間嘅除夕夜咧，就嚟我哋而去。 哦， 咁所以咧就哇，而家即係全個荷里活咧都有好多嘅悼詞啦。 嗯， 因為佢由40年代8歲開始已經咧係做電視，由做 radio 開始，佢係做咗咁多年，係做咗90年啊！你諗下， 嗯， 佢真係佢係未停過做 game show、做 sitcom、做 talk show、做 radio。佢真係好勁，所以咧，真係要向 Betty White 致意啦。亦都喺嗰個年代，從未會有即係為同志社群而度身訂造嘅一啲所謂電視節目，但係佢哋已經另外一個姿態，就係 gay man 扮老姑婆咁為我哋做咗好多嘅 entertainment， 帶俾我哋好多快樂。咁所以要再一次向 Betty White 致意。 系啦，咁你讲到呢度咧，即系除咗佢离我哋而去之外咧，啱啱头先都听新闻啦，就系、是、南非嘅荣休大主教陶啦，都离我哋而去啦。咁我同埋知道咧，其实佢一直咧都好 support 咧 LGBT 嘅。 系啦，咁啊头先新闻里面咧讲就系话，其实陶啦，唔单止喺当年咧就系力即系主力去倡议啦，就系、是、话要撤除又即系撤销有关喺南非嘅种族隔离政策啦。但系另外一样嘢咧，佢一直咧坚持嘅咧就系为同志社群咧就系嘅权益去争取。佢曾经喺生前咧讲过一句好爆嘅说话，佢话我一定唔会崇拜一个咧恐同嘅上帝。假如有这一日，我真系要作古啦。咁然后跟住我估紧我上天堂咧，系咪因为我大主教嘛？但系若果我上到天堂，咁我会同佢讲一声，就系话我谂我唔会愿意去一个系恐同嘅天堂咯。我会喺门口同嗰、那个门口嗰个 bouncer 讲啦，就系、是我想去另外一个地方啦。咁样，如果呢度系恐同嘅话。你谂下几劲？南非嘅大主教喺嗰个年代已讲一句咁嘅说话。你谂下喺南非，即系南非叫做宽松啲啦，喺即系呢一方面嘅睇法。但其实南非即系非洲好大噶嘛，其他嘅非洲地区咧，其实系好反对佢言论。你谂下佢喺个教区里面，佢面对嘅阻力系几咁大啊？但系佢都继续坚持咯。所以陶陶好嘢， 你谂下，就算喺香港嘅，要真系为我哋嘅社群愿意讲一句说话嘅人都唔容易啦。你谂下，当其时即系呢个佢讲呢句说话嘅时候，2013年 系啊， 喺非洲，而且佢系一个大主教嘅身份。 同埋，我觉得佢讲嗰句嘢咧，唔系净系幽默感咯，因为我谂佢都系谂清楚噶啦。如果个天堂系恐同嘅话咧，其实真系几鬼闷。你明唔明啊？你已经活咗喺世上面吓，即系几廿年一个都恐同处处嘅地方啦、上到天堂都仲系咁啊！ 系冇咗好多彩虹啦。 系咯，我宁愿去另外一笪地方啦。有得拣嘅话，虽然嗰度唔知叫咩啦吓，可能叫地狱啫，但系个名系地狱啫嘛。我哋去过好多地方叫 hell， 其实都系好 heaven 噶嘛。 Heavenly hell， 咁所以再一次向 Betty White， 亦都向就系呢一位前大主教永远撑同志社群嘅陶陶致意。咁所以2021年咧喺完嘅时候咧，都带走咗两个好重要嘅人物啦。希望我哋用我哋嘅方法嚟到向佢哋纪念啦，亦都希望可以带住佢哋嘅位置，继续希望令到呢个世界豁然开朗，变得更加阔达。 系啊，咁啊。如果係喺即係新年期間啦，即係我哋其實會諗住有啲乜嘢慶祝活動咧？你係諗住譬如會唔會係諗住有睇一啲咩電影啊或者戲咁樣咧？ 嗱，其實咧你講起睇戲咧，咁啊 Brian 就話要追翻曬 Golden Girls 嗰套電視劇集啦。我就因為咧真係啱啱上個禮拜先睇完呢個 Spider-Man 咧，我就決定咧由所有 Spider-Man 有份做嘅 睇翻轉頭， 睇翻轉頭重新睇一次。 你睇嗰場有冇人拍掌啊？ 有，我尖叫咗啊！其實喺個場。 唔系，有啲人咧，即系睇嘅场次咧，唔知系咪个区份有啲即系唔同咧？有啲嘅场次咧系冇人拍掌嘅， 系咪佢年纪太细啊？ 系咯，点解咧？我真系我睇嗰场啦，虽然我睇嗰场其实系试映场嚟嘅，都好早嗰场嘅，咁可能系好早嗰场咧，其实基本上系冇咩人可以剧透啊。 嗯 嗯， 咁所以咧嗰个 surprise 系好劲嘅。 咁但係你知啦，其實喺呢個社交媒體裏面咧，好多人咧就寫嗰個 po 咧就話：，誒、哎、我唔想劇透啊！但第一句已經係劇透咗噶啦嘛， 係 好討厭噶嘛，其實。 同埋其實而家你只要上去，即係譬如可能喺啲Google 啊諸如此類，你打 Spiderman 咧，其實已經有曬成個故事裏邊發生啲乜嘢嘢啦，又或者裏邊有啲咩人出現過咧，你根本就見到。你見到嘅時候就會估到，其實裏邊哦原來係咁嘅。 OK， 咁即係你睇咗，我睇咗 ，Coco 未睇。 我嘅内心系好矛盾。 你哋估唔估到到底个 surprise？ 我唔知道，我冇尝试去估，亦都冇尝试去揾，但我又尝试咧去睇翻之前嘅戏。但系咧，我嘅另一半咧就话佢唔想睇 Spider-Man， 咁所以搞到咧我就喺度重温呢个 Matrix 呢个假期咁样，就睇咗一两集咁样啦。因为我系好惊咧，其实我系睇咁耐都唔知佢想講啲咩係唔明嘅，我一直都，所以我就好努力咁樣睇翻之前嗰啲，就諗住今個禮拜去睇翻最新一集。都唔明嘅，其實我成日瞓著 嘅。嗱，我可以話俾大家知 ，Spider-Man 我睇咗啊，都係同一個禮拜睇啦，然後跟住就係 Matrix 啦。Matrix 我係滿懷期望咁去睇嘅。OK， 咁而 Spider-Man 我係完全冇任何 expectation 去睇嘅。結果 Spider-Man 我係睇得好高興啦。 係 ，OK， 拍獎嘅有我份啦。OK， 但係反而 Matrix 我咁大期望咧，我係好失望 㗎。哦， 係 咩？ 嗱，首先咧就係佢嗰啲 action sequence， 你記唔記得1999年嗰套啊？即係嗰啲鼻子大， 係啊係啊，當年係好勁噶嘛， 係好正同埋好 stylish 噶嘛， 係啊係啊， 型到爆噶嘛。但係今次你睇嘅時候咧，淨冇曬嗰 style 咯，冇曬啊！嗱，首先嗰啲功夫片咧，你知道啦，外國拍咧，即係外國人拍功夫片咧，我哋香港人啊，我哋啲功夫片嘅歷史咁犀利係咪？我哋睇嘅時候淨覺得點啊？点解啲外国人打功夫净系喐上身，只脚永都唔喐噶，系嘛？你睇得好不善微仪噶嘛？今次咪就系咁咯。而我想怀疑就因为今次系冇咗袁和平嘛， 哦， 就冇晒啦，亦都冇晒嗰啲慢动作啊！即系我唔系要你做一次啊，但系起码要有翻嗰个 style， 冇啊。 嗯， 所以就好失望、啊。 因为我睇即系重温嘅时候咧，我就不停即系行嚟行去嗰阵就话：哎呀，嚟，经典场面嚟啦，唔好再喐。即系我老公咁提我，跟住我就话系一个 signature move。跟住话诶，仲、哎、有嘅，仲有好多嘅。即系我哋两个睇咧，就其实系睇呢啲咁嘅动作啊，或者记翻佢嗰啲即系经典场面系点。 系啊，即系除咗个 bullet 被子弹之外嘅慢动作咧，另外好劲嘅就应该系佢唔知系 revolution 咧。就係、是、千軍萬馬嘅 Agent Smith 噶嘛，都好好睇噶嘛，係咪先？冇咯。然後今次仲要咧，佢特登無啦啦拍嘅，即係最新嗰一集咧，係有好多 flashback 啦，係用翻舊嘅一啲片段咯。 哦 ，OK， 咁你點啊你？我哋好多人已經係之前入場嘅時候已經係好似你哋咁樣咧，留嘢睇翻噶啦，唔使你再提我噶啦，大佬。同埋你越提我嘅時候，就越發覺。即系同以前系咯，比下去啦，同埋有啲旧嘅角色冇出现噶嘛，佢用 flashback 出现翻，咁、大家会问，咁点解啲新片冇佢哋？ 系咯，点解唔叫佢嚟演一次咧？ 系啦，即系反正阿 Neo 同埋 Trinity， 佢哋本来喺以前已经死咗，你都可以翻生啦。 系啊， 咁以前嗰啲 virtual 嗰啲人，咁点解唔可以翻生啊？佢两拗头咁样咯。 咁我要谂过，即系咪要睇呢套戏啦？ 不过。咁我都講過啦，因為其實即係之前嘅 Wachowski 兄弟，而家今時今日已經係變咗 Wachowski 嘅即係姊妹啦。咁佢都曾經講過，就係當年拍99年嘅即係 Matrix 嘅時候咧，其實變相係一個關於跨性別人士嘅一個預言嚟嘅。咁我覺得即係從呢個 angle 着手咧，咁你會覺得今次再睇呢個第四集咧，可能會有一番滋味嘅。咁 anyway 啦，有咁多好戏睇啦，咁希望亦都大家喺呢一个市道叫做回复翻叮叮正常一切情况底下，都庆祝即系呢个2022年嘅降临啦。 喺 2022年都系一张白纸啦，咁但系无论点都好，我哋带住乐观嘅心情去面对，无论点都好，我哋一齐面对。开始2022年第一次嘅自己人，同大家讲声 Happy New Year。 No more jumping.The fireworks are through. Here we are, me and you, feeling lost and feeling blue. It's the end of the party, and the morning seems so gray, so unlike yesterday. Now's the time for us to say Happy New Year.New Year, Happy New Year, may we all end 爸都复合啦。OK， 啊，时间年尾嘅时候，如果听咗自己人都好多年嘅话咧，都知道我哋有一个传统系嘛。 系啊，我哋会回顾一下咧旧年嘅一啲嘅基事嘅。 OK， 你讲得好笑，旧年嘅一啲基事嘅，到底系咩基事咧？十二点半钟新闻报道之后。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将三处地点列为受限区域，东涌影花园第二期、影桃轩第六座列为受限区域，目标在上午大约六点完成检测行动。不过英皇道275号南天大厦列为受限区域，目标在上午大约七点完成检测行动。另外，政府将马鞍山西沙路600号雅典居第六座列为受限区域，目标在上午大约八点完成行动。由于上址初步发现有阳性检测个案，初步显示涉及变异病毒株，经评估之后，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所以发出限制与检测宣告。根据最新安排，同怀疑涉及 Omicron 变异病毒株的初步阳性检测个案住在同一大厦的人士，需要在有关确诊者送院治理或离开香港前，最后逗留在有关建筑物的当日是第二日起计，第二、第三、四、七、十二和十九日接受强制检测。有一城望月楼一名50岁女食客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望月楼早前已经有三名食客确诊，都带有 Omicron 变种病毒株。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表示，一名女患者在望月樓坐的位置，距離已經確診的國泰機組人員父子較遠，甚至比起已經確診、距離父子只有幾張台的建築工人坐得仲要遠。他擔心餐廳換氣不足，出現局部空氣傳播。許樹昌表示，暫時部分食客仲未進行檢測，未知點樣傳播。如果不進行檢測，在社區引發爆發的機會很高，呼籲當局盡快找出其餘的食客，又建議透過信用卡公司尋找簽帳的食客。本港新增17宗新型肺炎陽性檢測個案，其中16宗屬於輸入，餘下1宗可能與輸入個案有流行病學關聯，是初步確診的30歲機場女地勤人員，他住在天水圍進宏軒第二座。另外，初步確診個案少於30宗。新增的4男13女患者介乎20至54歲，有10人抵港時在機場檢測呈陽性，6人在檢疫期間確診，有15人帶有變種病毒株。另外，新增8宗涉及 Omicron 變種病毒個案，涉及8名男病人，介乎16至76歲。其中4人在抵港的时候检测呈阳性，3人在检疫期间确诊，1人到公立医院求诊的时候检测呈阳性。本港至今共录得95宗涉及 Omicron 的个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 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雨。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宪法一分钟，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宏毅。 香港在回归前后其实在宪法的适用上是很大的改变的。即回归之前呢，香港其實是適用英國的不成文憲法，而英皇就為香港制定了一部所謂英皇制告，作為香港作為殖民地的一部憲制的文件，規定香港的政府的架構。回歸之後呢，這個主權的轉移就是中國恢復行使對於香港的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就開始適用於香港了。而通過憲法就制定了基本法，基本法就構成了香港的法律制度的依據。所以有一個講法就是說，就是中國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的。 憲法一分鐘。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还有咩要留意的？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Ladies and gentlemen，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在望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乃大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 继续在2022年的第一日就跨进去第二日，同大家主持这个自己人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新年快 乐。Tanner， 你这个是什么装扮呢？我想问一 下。好好靓。 不过我觉得真的要帮我拍一张照片然后订上去 Facebook。你这个什么装扮呢？ 不是，因为呢我看到直播室呢用的个 headphone 有一点甩里面的皮。那如果我不拿张厕纸隔住它的话，我就会觉得黐到整块面都是黑蒙蒙一点点一点。 是，你现在这个是成小甜甜装来的。小甜甜加 headphone 的装来的。 是，这个是它的2022年。年的新年派对的最新装扮， 系啊，嗰一派对是 Halloween 啊嘛。 我记得我喺边度睇过啦，以前小云咧个耳仔系有对白色嘅翼噶， 系啊，佢本身 冇， 佢本身系 啊，小云啊，系啊，好耐冇见到小云， 咁咪好 cute 咯， 系啊， 啲嘢帮我笃下先。 你而家系咩 low cost cosplay 咁样？小云 大云啊， 系啊，唔系你系一嚿云啊，一嚿咁大啊。OK， Happy New Year 吓，咁头先我哋预告过啦。其实每一年去到年尾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即是有一个的传统啦，就是跟大家回顾啦，就过一年国际的十大机时回顾啦。 嗯。 但是今年我们迟了。 唔记得咗。 上个礼拜因为是圣诞节太高兴，我们有多啲圣诞气氛。 是啦，咁圣诞气氛要同大家温故知新呢就有少少扫兴嘅。咁所以不如喺。新年嘅時候温故知新 都冇問題啊， 好特別，因為冇人做啊，因為所有嗰啲 recap 咧回顧嗰啲咧，上個星期做咗噶啦嘛， 係呢啲叫做回望過去，展望將來嘛， 係啦，咁我哋應該安好嘅到後鏡，即係未來都仲有一張白紙，到底我哋用咩步伐、用咩姿態去行嘅話咧，其實要即係檢視一下我哋之前行過嘅365天係好重要嘅，尤其是喺今時今日呢個局勢底下咧，唔單止係香港啦，我諗國際間咧其實平權嘅進程咧都係面對住好大嘅阻力嘅，咁所以我哋要知道到底面前的障碍有个心理准备咯 ,ok? 咁所以一步一惊心呢咁去应对 ,ok? 好啦，咁我哋首先就不如讲首先係十大里面嘅前五大先好嘛。 好， 唔该晒 Tanner。 2021十大基事回顾 Top 10 Gaily News 2021。 在香港，多宗争取同性配偶权益的司法复核获得胜诉，其中包括高等法院审理一对女同志申请共同监护权的案件，她首次引用儿童福祉原则判多年来共同抚养孩子但是同孩子没有血缘的同性伴侣同享监护权，意味着日后同性伴侣如果证明尽了家长之职，即使小孩非亲生甚至是没有同伴侣结婚，亦都能够成为小孩的法定监护人。另外，曾经两度以司法复核为同性配偶争取平权的男同志 Edgar 在身故之后，他的丈夫 Henry 不单止孭起他的平权官司，更加在处理亡夫后事的时候屡遭到公职人员的阻挠。 Henry 愤而再提司法复核，争取同性配偶为另一半处理后事的合法权利。案件扰攘了大半年，政府终于承认错误，并承诺所有政府部门日后将公平对待已婚同性配偶，在安排公墓、火葬和撒灰服务、带领死亡证等公共服务上不会有差别对待同性配偶。 2021十大基事回顾 Top 10 Gaily News 2021。 同乐运动会筹委会宣布，原定在明年11月举行的同乐运动会将会延期去到2023年的11月上演。大会解释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旅游限制令海外参加者难以安排来到香港，希望延期有助赛会妥善执行后备方案，将比赛安排到私人场地举行。同乐运动会创办人以及联席主席 Dennis Phillips 批评有少数立法会议员试图将运动会政治化，忽略同乐运动会的真正使命。另外，台湾地区取得2025年世界同志游行的申办权，这个亦都是史上首次在东亚地区举办有关的活动。 2021十大基事回顾 Top 10 Gaily News 2021。 同志运动员在今年东京奥运大放异彩，至少有来自30个国家或者地区的182名同志运动员，他们累积一共拎到32面奖牌，包括11金、12银和9铜。如果组成一队参赛的话，在东奥的奖牌榜将会高居第11名，凸显了同志运动员在东奥表现确实非常精彩。而根据数据显示，参赛冬奥的同志运动员大概有三分之一获得奖牌，可以见到他们在运动方面的表现是非常出色。 2021十大基事回顾 Top 10 Gaily News 2021。 瑞士在1942年将同性恋除罪化，这么多年来更加可以同同性伴侣结为民事伴侣关系，不过就不能够享有同结婚相同的权利。在9月的时候，瑞士举行公投，决定是否将同性恋者公正结婚以及收养子女的权利合法化。最终结果出炉，这一次的公投以超过 60% 的得票率通过，令到瑞士成为全球第30个彩虹国家。至于第31个就是智利，经过长达10年的推动立法之战，智利国会在12月通过同性婚姻法案，这个对保守的南美洲国家而言是一项历史性的里程碑。而智利社会发展部长表示，智利准许同性婚姻在司法和平等方面向前迈进一大步，认同爱就是爱。 2021十大基事回顾 Top 10 Gaily News 2021。 荷兰首相吕特在10月12号的时候去信国会，表示王储可以同任何性别的人结婚，无需放弃王位继承权。虽然荷兰在2001年通过同性婚姻法案，但是旧有的法例就仍然规定同性伴侣不能够得到王位继承权，因此吕特的政党要求他厘清政府的立场。长期支持性别小众权利的吕特去信国会释除疑虑，只同20年前相比，时代已经变了很多。他表明内阁认为皇权或者皇位继承权要同同性伴侣结婚的话，亦都不需要让位。而他又表示这个权利是适用于所有皇权继承人。 OK， 唔該曬 Tanner 啊。咁首先咧就先拔頭籌，咁就係呢一個咧 Top Ten 誒 Daily News 啦，就係十大機時回顧啦。咁首先講咗五單先啦。頭先你講到咧就有關呢、這個即係瑞士啦，同埋呢個智利啦，喺今年咧前後腳啦，就成為咗第30個同埋第32-1個咧，就全球通過呢個同志婚姻嘅國家啦。其實呢兩日咧，瑞士又多咗個新嘅新聞啦。咁就係話咧，佢啱啱個會亦都通過咧，就喺呢一個即係性別身份嘅認同法上面咧，又再下一城。换句话讲咧，你只要需要 self identify， 你即系 claim 自己系属于边个性别，你嘅性别认同系咩咧，你就可以得到嗰个性别嘅身份啦。 哦，咁好好啊， 咁所以你又 miss 咗一个啦。 好， 咁另外仲有五个就系边个负责啊？ 系小红西文负责嘅。 好啦，咁下个钟睇下到底咧，另外咧喺呢个2021年啦，另外嘅十大嘅机事回顾里面，仲有边五单啊？咁今年度都发生咗好多嘢啦。咁但系你哋嘅私人领域里面，2021年最重要嘅系咩咧？我真系觉得我对住阿 Tanner 呢个造型咧，我系唔可以认真的。 你对住一嚿大云啊， 好难顶啊！你呢个造型。 但系我想讲咧，其实咧一路我哋即系做紧 research 咧，去揾紧呢个十单 news 嘅时候咧，咁啊当然亦都要睇翻旧年好多好多好多嘅新闻啦。咁有一单咧，我同阿 Simon 咧都冇放落去嘅、嗯。但系对于我同佢嚟讲咧， 就系、是、都系 真系2021年嘅大件事嚟嘅。 咩啊？ 就系、是、大叔的爱咯。 哦、oh, yeah！ 点解你哋唔摆落去啊？ 好似好多私心咁樣 啊！咁啊擺到明嘅，其實真係 都明㗎啦，兩個爵士喺度， 即係咁講咯。我哋冇係 咯，即係上一單你講即係瑞士通過同志婚姻，然後下一單咧有大叔的愛咧， 係 好似真係唔係好對症咁嘅嗰件事。 咁我覺得對於香港嚟講，都的確係真係一件大件事嚟嘅，因為除咗呢套劇集真係掀起大家嘅追劇熱潮之外啦、嗯，即係佢仲係。即系你谂下，系一套 BL 剧，或一套即系同性恋题材嘅剧集，即系登上大雅之堂，喺一个主流电视台嘅黄金时间播放，而系令到即系成个香港咁多嘅人都为之疯狂。 系啦，连我一个咧唔追 BL 啦、嗯，其实系连即系12个嘅 Mirror 啦，我而家叻咗啦。 好 OK， 我今晚睇有台嘅即系第一个即系颁奖典礼同埋写表嘅时候咧，我身边有好多个外甥噶嘛。咁我问呢个边个？呢个边个？嗰个系边个？呢个边个？咁样，我终于认到有五个咧。 你讲五个名出嚟听下， 唔讲，费事你以为我偏心边个？ 其实可能佢十二个 我讲到噶，不过认唔到啫嘛。 我想知佢认到边个嘛？ 唔系，即系我喺街度同人争 lift 咧，我谂都认到。哦，原来呢个系 Ian 咁样咯。 哦，好叻啊！ 人係嘛？ 係啊，我覺得咧，即係大叔的愛咧，其實背後即係當然對於 LGBT 嚟講有一個好深嘅意義啦。但係咧，我會覺得嗰樣嘢咧，因為呢幾年咧，譬如可能好多唔同嘅原因咧，大家都未必真係過得咁容易啊。咁但係呢一套電視劇集咧，的而且確我睇緊嘅時候，我好耐冇睇電視劇睇到尖叫啊！即係如果大家仲記得係黃德斌著住一個即係露膊嘅婚紗出嚟嗰下咧， 我就麻麻地呢一幕。 但係我係叫咗啊！無論你中意唔中意，但係嗰度哇～嗰下震撼， 系咯，琴日又尖叫啦，姜涛嘴啊，边个？ 伊人咯， 伊人咯，系 嗱， 我认到啦，系啦，终于姜涛一定认到啦，系嘛，连个嘴边个而家都认到啦，几前卫啊，真系。OK， 咁啊，转头我哋再讲另外五单嘅即系Top Ten 嘅 Daily News 啦。咁但系我哋喺呢一个第一天嘅2022年咧，主持嘅自己人咧都有另外一啲特别嘅安排嘅。 嗯， 咁点解咧？我相信即系大家都知道啦，过去嘅一年咧，其实我哋香港人真系不易过，同埋。咁交集嘅，因为其实我哋身边有很多嘅朋友啦 ，OK， 甚至系亲朋戚友啦，都已经系因为各种嘅原因，于是乎离开咗香港啦 ，OK。咁其实今个星期初咧，我先至啱去完机场咧，就送走咗一位好朋友啦，咁样，咁去咗美国嘅新泽西州展开佢嘅另外一个 chapter 嘅人生啦。你送咗几多次机啊？ 讲真一句咧，我身边都有好多朋友走，但系咧就因为佢有更加亲嘅朋友咧去机场上嘅机阵，我就食咗无数次嘅 farewell dinner 咯。 系啊，咁所以其实都系带住百感交集同埋相当之无奈嘅心情嘅。咁其实即系甚至我哋回顾喺过往曾经上过嚟自己人接受访问嘅，亦都有唔少。其实今时今日已经脚踏嘅唔系香港呢一个我哋嘅家同埋土壤啦，已经可能系来自五湖四海去到即系不同嘅地方去寻找自己嘅根、自己嘅生活咁样。咁所以我哋今日咧系特登系希望可以越洋啦，去同呢啲朋友倾下电话啦。咁希望由佢哋即系现身说法，同我哋讲下到底佢哋落地生根之后喺外国生活系点样啦，点样过今个年度嘅不一样嘅 圣诞节以及系新年嘅假期啦，咁样咁亦都希望可以同大家个声新年快乐嘅。 嗯 ，OK， 首先祝两位出嚟好嘛？ 好，咁呢两个咧，好明显咧都系自己人嘅友好嚟嘅。咁一个咧就系、是、歌手唔同啦，咁佢基本上都上过嚟我哋自己自己人嘅节目嘅。咁跟住佢前几年咧就翻咗去温哥华，咁啊开展咗佢另外一边嘅生活啦。咁啊、而另外我最高兴咧，一阵间佢里边其实即系问咗佢一个少少问题，佢都答咗我嘅。咁而家可以听下佢点讲啦。咁另外一个咧就叫 Chaplin， 咁啊可能大家未必咁熟悉佢个名字啦。咁但系本身咧佢系以往咧一个喺香港剧坛嘅一个同志嘅编剧嚟。咁啊，譬如以往佢都同阿叶志伟一齐即系做过突然独身嘅舞台剧嘅改编啦，咁样样。咁佢咧都去咗另一笪地方比利时咧，就开展咗佢另一个同编剧冇乜关系嘅生活。 OK， 好啦，喺呢个时候，岳阳，我哋听一听呢一班已经离开咗香港喺外国生活嘅自己人，佢哋喺呢一个2022年嘅第一天给香港的家书。 自己人跨国跨年跨啦啦啦啦啦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nnis 吴彤，我现在身处在加拿大温哥华嘅。咁其实咧回流咗加拿大咧已经有3年半啦。今年咧系第一次过白色圣诞啊，虽然咧好正，但系冻到咧以为自己翻咗去多伦多而唔系温哥华咯。点解咧？因为通常咧喺呢啲圣诞嘅时间咧，多伦多咧就应该系落晒雪啊，跟住-10几度咁样样啦。但系今年咧，因为 climate change 咧就反常，多伦多同温哥华系调翻转嘅。多倫多咧，而家仲係大概頂曬籠都係-4度左右，同埋兼且係落緊雨啦。但係咧喺温哥咧，反而係白色一片白蒙蒙咁樣成個禮拜噶啦，而且最凍咧係去到-15度啊，所以真係唔知係我腳頭定係點樣樣啦。咁新嘅一年又即將來臨啦，新年嘅前夕啊，即係 New Year's Eve 嗰啲究竟會點過咧？答案好簡單，就係、是、可能同大家都一樣嘅，就係、是。Stay at home， 留喺屋企啊！咁点解咧？因为咧，最近个 Covid cases 啦，喺加拿大咧就不断咁样暴升啦。咁净系温哥华咧，都已经即系 BC 省啦，每一日咧有超过3000个新嘅 case 嘅。咁而听讲咧，多伦多嗰边就仲夸张，即系啱啱早两日咧，系一日之内有超过10000单嘅新 cases 啊！咁所以咧，为咗保障自己，又或者系身边嘅朋友都好咧，我哋选择咗喺今个假期咧，就尽量少同朋友见面，咁就情愿等迟啲啲数字回落翻之后咧，先至再一齐相聚都未迟嘅。离开咗香港，回流翻加拿大，有冇啲咩感想咧？首先，我就系好庆幸自己选择咗回流加拿大，同埋咧拣咗翻温哥华，而唔系去多伦多嘅，因为我本身系多伦多长大嘅，其实。咁点解拣温哥华呢？而又觉得系正確嘅选择呢？因为首先有名你叫啦，佢就系唔单止叫 Vancouver， 好多人亦都叫佢做 Hong Cover 嘅，因为实在太多香港人同埋太多中国人啦。咁所以咧变咗喺适应方面咧，又真系要揾翻啲亚洲嘢嘅时候咧，系非常非常之方便嘅。咁而另外咧，由于温哥华呢边咧嘅亚洲人同埋华人嘅比率占得都比较多啦。咁所以咧，無論喺揾工方面咧，都會係容易過喺翻多倫多嗰邊嘅。咁例如温哥華，基本上係冇人會講法文嘅，你見到只會係得英文同埋中文嘅 signs 啦。咁但係咧，如果係多倫多咧，你就特別係做 marketing 嘅話咧，有好多嘅工作咧，可能你就亦都需要識法文，咁變咗個 competition 就會再大咗啦。咁同埋仲有一樣嘢係好正嘅，我覺得係温哥華，以前我喺多倫多從來都體驗唔到嘅。就是呢，在温哥华基本上呢，你如果选择不揸车的话呢，其实是绝对生活到的。但如果在多伦多呢，就算你住单单都好呢，不揸车其实都是挺麻烦，因为整个城市很大。另外呢，我身边呢都的确有很多朋友呢，是决定由香港移民或者回流回来加拿大的，特别是来温哥华。咁都知道佢哋有好多嘅憂慮啊，嚟之前，例如話驚揾唔到工啊，又即係驚適應唔到生活啊，又即係適應唔到呢度嘅天氣啊，等等咁樣樣。咁其實咧，我可以話係完全唔使擔心嘅，特別喺生活上面咧，基本上同香港係90%相似，你要食嘅嘢、買嘅嘢，甚至連啲價錢咧，基本上都係差唔多噶啦。 咁至於工作上面咧，其實香港人咧，我覺得係真係好識轉彎啦，聰明又肯做嘅。咁所以只要你真係肯做嘅話咧，過到嚟一定唔使擔心生活唔到，因為我其他幾個 friend 都係一嚟到就好快已經揾到工噶啦。咁至於猶豫緊應唔應該要移民嘅朋友咧，我覺得最緊要嘅考量咧，係先要考慮自己想要乜嘢嘅生活，同埋最緊要最緊要緊嘅一樣嘢。香港人是一种精神，香港人去到哪里哪里都可以在香港。新一年我的愿望就是奉我自己，就是希望可以继续写多些歌，分享自己的想法，如果歌可以帮到其他人在生活上有启发就更加好了。至于对香港的朋友，就是很希望香港可以好像加拿大一样，就算是同志都可以有结婚和领养小朋友的权利和去选择，有得选择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最后我就揀了 Rubberband 的 Child， 是希望无论是香港或者香港人，无论你选择离开或者留低，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声音和自己的出路。 愿你去到新天地，在那边休息，闲来看出戏，大概你在走遍万里，信会站风光以你死。别要记挂卡冲淡贵，带你去浇水再返嚟，任季节再更迭换态，迎着未来擦洗，尚未回家一天不呼喊，再见片雪都红眼，你是待擦手再到 跨年跨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各位自己人，好耐冇见啦，大家好嘛？我系突然读新嘅联合编剧卓柏伦。唔记唔觉咧，离开咗香港嚟到比利时咧，都已经差唔多六年啦。呢几年嘅新年咧，都系喺工作之中度过嘅，因为我而家咧已经喺呢边变成咗一个空中少爷啦。咁今年咧亦都一样，会啱啱12月31号咧就会有一班机去一个法国嘅海外属岛瓜德鲁嗰度咧，就同班同事一齐过嘅。咁呢一边嘅当地人咧，通常如果喺比利时嘅话咧，就会同佢哋嘅屋企人一齐庆祝啦。而街上面嘅所有铺头咧，同香港唔一样咧，都会闩晒门啦。餐厅咧，大部分都会闩门嘅。咁可惜啦，因为咧疫情嘅关系咧，咁我其实都已经有两年都冇翻到香港啦。咁所以喺嚟紧一年2022年嘅愿望咧，就系希望可以疫情快啲结束啦，咁唔使再隔离啦。因为就算我有比较多嘅假期都好啦，都唔会够21日隔离咁长嘅，咁所以就翻唔到嚟啦。咁希望下年就可以翻到嚟庆祝屋企人爸爸妈妈嘅70岁大寿啦，咁同埋同其他相熟嘅朋友可以见下面啊，咁样。咁当然啦，2022年咧，都仲有好多其他嘅愿望啦，希望自己可以健身成功啦，希望可以快啲再揾到一个新嘅男朋友啦，亦都希望所有喺香港嘅朋友咧可以开开心心啦。 可以抛开晒所有嘅枷锁，然后鍾意爱边个就爱边个。咁呢，我估计大家喺过去一年呢都可能经历咗好多嘅高潮啦或者低潮嘅。咁但係如果有唔开心嘅话呢都唔紧要，就好似欣儿话斋咁样，跌低咗最紧要乜嘢呀，就係、是、要企返起身。咁希望嚟緊嘅下一年，无论係自己人亦或係其他唔係自己人嘅朋友都好，喺嚟緊嘅呢一年可以继续努力加油，将自己嘅目标努力咁达成。今日呢我就揀咗蓝奕邦嘅向前走送俾大家，作为大家2022年嘅礼物。呢首歌呢喺我自己几年前好迷茫或者好失意嘅时候呢俾咗好多力量我。因为令到我觉得呢无论发生咗乜嘢事都好，无论当日觉得个世界几灰，觉得个天就要冧落嚟都好啦。无论点样，我哋总会找到力量，信自己就可以继续向前行。无论未来系一个未可知嘅世界，我哋只要相信自己嘅能力，或者相信身边嘅人呢，就一定可以一起行到去一个好美丽嘅未来。 正如就系卓柏伦嘅Blessing 啦，转头我哋会送嚟向前走。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日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该区早上仍然清凉。而该季候风会喺本周初逐渐被偏东气流取代。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83%，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长空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乃皆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 OK， 自己人在不厌其烦同大家讲声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 Hello， 你好气啊你。 唔系啊，我惊太 佢真系未瞓醒啊！ 唔系我， 你应该要学下好意啊！好意年年咧讲恭喜发财咧，都系搏晒命咁讲嘅。 恭喜发财， 系啦，你就真系冇呢种专业精神啊！李高豪， 唔系我惊太假啊！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嗱，呢啲就好假啦，假到出真啊！你真系。OK， 咁啊，撞正呢、這、一个2022年嘅第一日，同大家主持呢个自己人啦。咁所以咧就于是乎咧，我哋有特别节目啦。咁除咗要同大家回顾2021年。 年的十大機事回顧之外呢，咁我哋特設咗一個就係自己人跨國跨年跨啦啦 ，OK， 大明嘅新歌跨啦啦， 啦啦啦啦， 咁大家都知道啦，過往嘅日子我諗大家都應該係會經歷咗好多嘅離別啦，可能食咗好多次 farewell dinner， 去咗好多轉嘅機場啦，送走咗我哋身邊好多好熟悉嘅面孔啦，咁所以我哋捉住好多一啲即係曾經上過嚟我哋自己人節目，甚至喺過往嘅日子裏面咧，香港嘅平權咧亦都曾經係不遺餘力嚇獻出過自己一分力嘅啲朋友咧，而家都去曬唔同嘅地方咁樣。咁其中剛出現過咧，就已經係移民咗去到温哥華嘅，就係阿吳彤啦，本地嘅一位同志嘅唱作歌手啦。OK， 頭先佢又播咗一隻歌。咁就係 Rubber Band 嘅 Child 啦，咁喺今晚嘅一個頒典裏面咧，其實都獲獎啦，亦都喺現場唱啦。 係 呢一幕我係好感動嘅，因為我覺得 Child 呢個字咧係好好有趣， 雙重意思。 因為意大利文咧，因為意大利人好得意嘅，無論同講 Bye Bye 啊，同埋你講 Hello 咧，佢都好慳都用一個字嘅啫，就係 Child 嘅。咁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就係我哋希望可以用呢個字嚟到代表我哋嘅心情同埋寄望。今日講 Bye Bye， 地球係圓嘅，總有一天我哋可能都會喺同一個我哋香港好熟悉嘅土壤裏面。再次重遇，我哋靜待呢一天嘅降臨，好冇？ 係 ，as a side note， 其實泰文嘅 Sawadee 都係一樣， 係咩？ 可以解 hello， 亦都可以解拜拜。 但係佢泰文有冇一個獨立嘅講拜拜？ 都有， 就係拜拜啦嘛。 拉降拉級都得嘅。 OK， 但係而家慣咗，即係無論你拜拜同埋 hello 都係 Sawadee 級。 Sawadee 級係 Sawadee 卡女仔就 係啊。 我成日都記唔到咧，卡究竟係邊個男仔邊個女仔？ 係卡係男仔，卡係女仔。 係咯，而家香港只係走先啦，係咁先啦，下次再講咯，咁樣啦，下次再玩啦，咁樣 OK。咁亦都先前頭先阿卓柏倫啦，咁以前亦都係喺香港係搞過一啲同志劇嘅一位編劇啦，咁而家已經係移居咗去到 比利時啦， 比利時啦，係啦。咁頭先咧，佢話都希望可以憑嗰記憶，佢話喺佢最低潮嘅日子裏面咧，佢都係憑住呢首歌。可以带俾佢一啲嘅力量嘅。好不容易嚟到2022年， 跌过太多苦水，道行若有失收，沿途还盲目都背叛了自由，当中所有幸事，当作试炼我的源头，也算送丰收，记挂上送念旧，定或是添伤口。遗留悬念渐化成这双手扣，怎可一生躲于回忆，拒绝看透，错过了纵然内疚，光阴都不可及到留来补救，如若青春只等于哀愁，宁愿我额角多一个皱，再痛也要继续向前走，怕了再去奢望茂茂仍够，停留原地踏步，倒不交出气力搏斗，斗赢更多关口，抹去那些眼泪，再向前走，过去总有失望，再也不追究，前尘留在旧日，既是抛低别有。卖力亦会失手，也要抬头面对现实那么丑，都不该念念着幼稚天真的小时候，那会长得透，收起陈年变换，道别后写千秋，谁人还期望岁月永久不朽，舍不得抛开的回忆也渐生锈。 正如阿邦嘅鼓舞，当我哋回想过嘅365天，到底系几咁一步一惊心先至可以行得过？咁但系无论如何，我哋都要抖擞精神，我哋要继续向前走啊！ 嗯，冇错。 嗱，今日我哋有跨国跨年就跨啦啦啦，咁先前带大家去到温哥华啦，以及去咗边度啊？ 比利时， 比利时啦，跟住我哋要带大家去台北市，以及系澳洲嘅 Brisbane。 系啦，就系去呢个台北啦。咁其实边个去咗台北咧？就系一位我哋都好熟悉嘅 friend 啊，就系阿西利妹啊。咁大家我谂相信都记得佢啦，佢都上过嚟节目几次啦。咁其实咧，佢去台北做咩咧？据我所知咧，其实佢就系因为去读书嘅。 咁咧，佢轉頭都會解釋噶啦。咁所以咧，佢唔係移民嘅。咁所以咧，佢讀成嘅話咧，如果佢唔臨班嘅話咧，我係驚佢臨班， 我 嚟咗好耐咧，未必可以見到佢喺香港。 冇得臨班。咁啊，過咗去都即係幾個月啦。咁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去即係當地即係呢個禮拜嘅情況啦。咁另一位朋友咧就係歐文，咁歐文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啦，歐文咧就其實同佢老公咧Gary 就幾年前咧上過嚟節目做一個訪問，就係其實佢嗰陣時喺澳洲嗰度結咗婚嘅，咁跟住咧我就睇住佢哋咧一步步咁部署啦，即係個老公去咗嗰邊讀書啦，讀到書就即係買咗間屋咁嗰啲咁嘅嘢啦，跟住佢就再移民過去咧，跟住佢就再即係兩個好似冇做嘢㗎，日日見佢喺度種花啊、養雞啊、洗泳池啊， 好超啊！ 咁啦，咁佢就睇下佢其實係有啲咩嘢，即係搞作咯。佢就解釋咗，其實原來有啲新搞作嘅嚟緊。 OK， 好啦，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咧，就一個就去台北讀升學留學，一個咧就嫁咗去呢一個 Brisbane。OK， 我哋一齊聽一下兩位自己人嘅近況。 嗯。 自己人跨國跨年跨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Hello， 自己人嘅聽眾，你哋好，我係括弧自稱香港首席基佬磁石 Hong Kong's number one fat head 嘅犀利妹。我做人咧做咗半个世纪，原来咧都上过自己人三次噶啦噃。嗱，我啊觉得我嘅人生无憾噶啦，我啊对香港交代到噶啦吓。嗱，香港冇我嘅事噶啦，走先啦，系咁先啦，下次再揾啦。嗱，所以咧我已经系走咗噶啦。我依家咧就身处台北，咁我依家喺台北嘅身份咧就系#大龄学生妹。修读紧国际艺术硕士，咁啊，因为咧我啊打算晚年咧就从事艺术啦，咁啊其实依家已经系我嘅晚年嘅开始啦，所以铺定咧都差唔多噶啦。咁上星期日咧，我就喺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 C-Lab 完成咗我喺台湾嘅首个艺术工作坊啦。咁我应该咧就叫做喺台湾嘅艺术界咧正式出道咗噶啦，哈哈哈，多谢。咁讲到话台北呢边嘅圣诞气氛同埋新年气氛啦，咁前者即係圣诞气氛啦，就係接近零嘅。首先呢呢度呢就係冇公众假期嘅，喺圣诞节嘅时候无论係打工呀又或者返學都冇㗎。咁不过呢就撞啱今年嘅圣诞就喺星期六啦，咁所以呢就叫做唔觉意放咗个圣诞假咁囉。另外就是市面的氣氛，即是聖誕氣氛都沒什麼，其實整個台北只是得順義區，即是101那邊叫做有些聖誕燈飾咯。啊，還有一個新北歡樂耶誕城，聽見都好想去，是不是會比較接近似沙田新城市廣場那種社區燈飾咯。不過其實咧，以我所知咯，即係啲學校啊，大中小學都係嘅，都會有聖誕 party 啊，交換禮物咁樣，咁啊鬧翻啲聖誕氣氛啦。咁但係相比之下，渠直夜倒數谷嘅氣氛咧，就應該濃好多嘅，因為喺101咧都會有呢個倒數煙花添嘅。咁啊，我成班同學都會出去嘅。咁本宮呢就應該唔會出㗎啦，都係開電視睇下算啦，因為我依家呢一個2021年嘅除夕呢就趕緊第一個學期尾嘅大功課，寫緊一個文化研究報告，關於華語圈變裝皇后與他們的文創產業。Sinophone Drag Queens and their Creative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嗒嗒。为了这个研究报告呢，其实我之前已经越洋访问了香港首席变装皇后暨自己人其中一条台柱 Coco Pop 的啦。#大龄学生妹真是好心系 LGBTQIABCDEFGHIJK。 各位主持人是不是可以点歌啊，我想点 MC Soho and Kitty 的系咁先啦。走先啦，系咁先啦，下次再玩啦。#大龄学生妹喺度祝各位自己人嘅听众喺2022年继续有得听自己人啦，同埋继续努力生活啦。Happy New Year！ 走先啦，系咁先啦，下次再玩啦。再见啦，系咁先啦，下次见一下。走先啦，系咁先啦，下次再玩啦。 再见啦，下次见啦，有下次嘅话，见大家都饮到咁上下，望下只表，哇，就嚟冇尾班车啦，准备起身，你哋拉住我，话我饮唔够，好似想同我死过，你哋唔明我几真搭 N259，而家唔走，飞的都至少两嚿，要平就要落旺角转小巴走，但系呢啲嘢我点会讲出口啊？喂啊，唔系啊，喂，真要走啦，唔系啊，喂啊，真要走啦，喂，喂啊，唔系啊，喂，真要走啦，唔系啊，喂啊，真要走啦，喂，系系兄弟咁。点啊？唔好玩，唔系好玩，但都系要走噶。 自己人跨国跨年跨啦啦啦啦啦啦啦。 大家好，自己人嘅主持同埋听众，祝你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先。咁我就係欧文啦，应该係前年啦就上过自己人嘅节目嘅，咁就係关于我喺澳洲结婚嘅时候嘅情况嘅。咁终于喺去年年尾我就终于搬咗去澳洲啦，而家就base 喺 Brisbane 嘅。咁其实我知道今日嘅我想讲下，其实圣诞同埋新年呢度嘅人係点样过嘛。咁其实圣诞节对于佢哋嚟讲呢，喺西方嚟讲係真係好重视嘅。同我哋新年一樣，呢度啲聖誕節咧，其實啲鋪全部都唔開嘅，嗰日全部放假嘅。咁而早一兩日咧，就個個都去超級市場咧，你見到個個都拎住張紙咧，係有個 shopping list 咧去勁買嘢嘅。咁啊，因為點解咧？其實呢度咧就好興係 home party 嘅，咁就自己喺屋企咧就成班人嚟嘅。咁我當日都有一大班，好似十個左右啊嘅 member friend 啦，咁就嚟咗一齊開 party 嘅。咁呢度開 party 咧，其實主要都係 BBQ 嘅啫，但係就唔係港式嗰只啦，就係嗰啲。有个好大嘅烧烤炉嗰啲啦，咁放晒扒上去煎啦，跟住就大家围埋张台，咁等佢煎好晒之后咧，就拎晒出嚟咧，咁啊喺度食啦、饮酒、倾偈啦，咁样样嘅。咁其实新年咧嘅過法都係差唔多嘅，主要都係home party 啦，同埋可能 countdown 啦咁樣嘅。咁其實今日都會去人哋屋企嗰度去 countdown party 嘅本身。咁啊另外啦，咁啊其實澳洲咧就有個好大嘅特色嘅聖誕同新年係咩咧？就是、因為個氣温問題啦。其實呢度就最興係咩 poolside party。咁其實咧聖誕啊新年咧就一定係落水噶啦。咁同埋呢度大部分人都有 pool 嘅屋企，咁所以咧你就會見。到好多人都系玩，即系如果 Instagram 啊 Facebook 都系做 poolside party 落水噶啦，咁样咯。咁我其实而家过到嚟澳洲咧，主要嘅生活咧暂时嚟咗一年啦。咁啊打算咧，其实就屋企咧就今日咁啱可以做到个 B&B 嘅，咁应该我哋就可能因为系 dealing 嘅，咁就可能有一层咧就应该系做紧个 B&B 啦。咁就而家主要咧就系做紧啲 set up 嘅 stage 啦，做啱啱做完 website 咁啊，准备 launch 啦，慢慢勾下咯。咁啊喺外国嘅生活咧，其实同香港好唔同嘅，唔使话好多钱嘅生活咯，咁啊食嘢其实买嘢食就好多嘅，啲 ingredients 都好好嘅，咁啊好少会出去食饭嘅。咁 Brisbane 系咁啦，可能 Sydney 同 Melbourne 会有啲唔同嘅，咁啊所以要使嘅钱系真系好轻微咯，系想食咯。咁而呢度嘅食材又真系澳洲真系比较好嘅，同埋都算平嘅食材，咁样咯。咁所以生活就反而简单咗啦。咁啊夜生活就冇乜噶啦，同香港就真系好唔同噶呢边咁。大致上就是咁啦，咁祝最后都系祝大家新年快乐啦，希望有个好嘅2022啦。咁同埋如果可以嘅话，都想点首歌俾大家听啦，就系 Sion Star 嘅《留下来的人》嘅。好啦，拜拜，新年快乐。 几多人不舍那离开的，谁都懂说生死都有时，讲旅事。不多900日了，还是这样怀念。说过在那一边见，来待我出现。你继续远途历险，我继续寻求幸福了那一天。 在这些日子有人选择离开，有些人选择留下，所以在这个2022年第一次出现的自己人，我们特设了这个环节，就是自己人跨国跨年跨啦啦，希望可以将身在不同远方的各位自己人的近况可以带到大家耳边。天涯若比邻，就算在这一刻我们被迫要分开，因为各种的理由，但是原来大家都是很近。还有呢，我记得先前一个钟头呢，就是唔同咧，就講句説話好好嘅。香港人咧有隻香港精神嘅， 嗯， 就去到邊一度咧，其實嗰度都會變咗香港嘅。 係啊， 即係等於我覺得早期咧，呢個世界上面冇乜機巴嘅時候咧，其實機人都係蒲呢個直巴嘅啫嘛。但係蒲蒲下就係將嗰個直巴就變咗著籌勾佔啦，就變咗機巴嘅啦。 咬亂咗間包。 係啊，同埋文說咧，只要有四個香港人去到海外咧，圍埋一台咧就打麻雀咧，嗰度都係香港嚟㗎啦。 我以為你話圍埋一台千千萬萬添。OK， 咁啊，转头咧，我哋继续有呢个跨年跨国跨啦啦啦，咁啊，继续会请两位朋友咧，同我哋讲下佢哋嘅近况嘅。咁、但系当然咧，呢、這个钟数咧，我哋都要同大家回顾一下，就系过一年嘅一啲大事啦，系咪？ 系， 轮到你咯噃， 冇错。 2021十大基事回顾 ，Top Ten Daily News 2021。 在上年一月，香港女子羽毛球运动员叶佩妍黑妹在社交网站上载和女朋友的合照，公开承认同性恋情，大量网民送上祝福。叶佩妍公开和女朋友的合照并写上话，这么快就七个月，虽然疫情我们只可以简简单单感庆祝，但是希望这一份简单可以带给你无穷的快乐，正式公开交代恋情。叶佩妍事后表示，没想过公开关系之后有这么多人祝福支持，他说这么多年来他都是将自己的性取向收到好埋好埋，任何人他都没有讲过承认过，甚至不小心伤害到过去的伴侣，直到这一段日子发生了很多事，而令到他不再害怕，勇敢承认和面对所有。 2021十大基事回顾 Top 10 Daily News 2021。 上年二月，伊朗激进教士企图阻止当地民众接种新冠疫苗，散播谣言指接种之后会变同性恋。当地有神职人员声称，接种新冠疫苗会将人变成同性恋者，警告追随者远离接种新冠疫苗的人。有伊朗反对派话，神职人员试图散播谣言，迫使民众不要接种新冠疫苗，以保留充裕的疫苗为政府领导人和官员接种。报道说，住在伊斯兰圣地父母的 Tabrizian 属于伊斯兰主义中的激进分子，曾经宣扬含个人偏见和西方医学虚假消息而引发争议。 2021十大基事回顾 Top 10 Daily News 2021。 梵蒂冈信理圣部上年3月15日针对教会是否有权力给予同性结合祝福这个问题作出正式的回应，而答案是否定。梵蒂冈表示，天主教会没有权力祝福同性结合，因为神不可能祝福罪恶。教宗方济各批准的回复表明，不允许祝福同性结合。梵蒂冈说，不能够对涉及婚外性行为，即是一男一女间能够繁衍生命中牢不可破结合以外的关系或者伴侣给予祝福，即使是稳定的关系亦都没有正当性，对于同性间的结合亦都是如此。信理圣部亦都说，同性关系或者存在具有价值的正面成分，但是亦都不会被这一类关系成为应当得到教会祝福的对象，因为存在这些正面成分的结合关系不符合造物者的计划。 2021十大基事回顾 Top 10 Daily News 2021。 日本地方法院判政府不承认同性婚姻属违宪，成为全国首例。日本两对男同性伴侣和一对女同性伴侣在2019年1月尝试向地方政府提出结婚登记申请，但是被拒绝。因此日本法院北海道札幌地方法院在上年3月17日颁布裁决，指政府不承认同性婚姻的做法是违宪，成为全国首例。 原告律师话，宪法嘅第24条说明，婚姻应该只系基于两性嘅双方同意，但系对婚姻嘅解释冇排除到同性婚姻，但系政府将条例解读成为仅适用于异性伴侣，并唔正确。法院表示同意同性伴侣嘅讲法，指政府违反宪法嘅第14条。该条例嘅作用系保证民众享有平等嘅权利。 2021十大基事回顾。 Top 10 Gaily News 2021。 台湾地区同性婚姻合法化在上年五月满两周年，已经有超过5000对同性伴侣登记。当地行政机关性别平等处发布民意调查，针对同性伴侣应该享有合法结婚权利一项，已经有超过60%表态支持。此外，根据该调查，有 67.2% 的民众对同性配偶应该有领养小孩的权利一项感到同意。在同性配偶一样能够将孩子教养好，亦都达到 72.2%， 比起2020年的数据都有增加。在跨性别的权益保障、性别平权方面亦都有增长，显见当地人对性别平等的观念有所提升。 OK， 唔该晒 Simon， 亦都唔该晒先前嘅 Antenna 啦。咁啊，即系呢个2021年风起云涌嘅一年，十大嘅国际嘅 Gaily News 同大家呈现咗啦。你心目之中有冇另外一个都系好值得喺呢个十大里面咧？头先 Antenna 话应该摆大叔的爱啦，私心起啦，但我都觉得应该要加多一个嘅。咁就系、各位朋友喺2021年要话俾大家知道一个真相，就系过往喺同志界里面一直传言。王力宏系基，其实呢个事实系假嘅。嗱，记者一定要用呢个语气，即系都要好认真。O K， 呢个系传言嚟嘅，唔系真嘅，佢系真系直到。直不楞， 就係上個禮拜我哋都有講過，因為其實最近即係又有即係一單新聞爆咗出嚟，就話咦佢同一個同性嘅dancer， 即係有機會係傳過緋聞，因為就係佢嘅前妻咁就冇用到係女仔邊嗰個他，咁就而家又引起翻呢一個傳言啦，咁所以大家又可以再幻想翻。 系啦，咁即系话喺基端端上面，我都要补个即系主角，就系话其实有啲人真系话唔埋嘅， 冇错， 即唔一定系 100% 嘅系嘛 ？OK， 咁所以呢个世界好得意嘅 ，OK， 一人唔死都系有新闻听嘅。咁但系总之希望同大家温故知新啦，回望一下我哋过往啦，有进展喺平权嘅路上，亦都有堕后嘅时候啦。咁亦都见到世界各地有多好得人惊嘅恐同嘅信息继续喺个发放之中啦。居然有人吓、竟然会传言就系打呢个防疫针会变挛，系嘅话我叫。晒我啲咧，系嘛？你知基人好中意某啲直人噶嘛？拱晒佢哋打针啦，系嘛？ 嗰啲心怡嗰啲， 真系全城打啦呢一次。 OK， 一点半钟新闻报之后，继续有自己人同大家讲声 Happy New Year。转头会继续带大家去世界各地揾唔同嘅自己人啦。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有一成望月楼再有一名食客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带有 N501Y 同 T478K 变种病毒株。他居住的马鞍山雅典居第六座被列为受限区域，需要围封强检。望月楼原本已经有三名食客确诊，他们以及另一名确诊的国泰南机组人员病毒全基因排序相同，并且带有 Omicron 变种病毒株。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表示，初確女患者在望月樓座位離已經其他確診的食客比較遠，擔心餐廳換氣不足，出現局部空氣傳播，呼籲盡快找出其餘的食客。政府扩大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已经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够半年的合资格人士可以接种第三剂，青少年亦可以打第二针的伏必泰。九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延长开放时间，部分接种中心亦提供即日酒给市民即场打针。有市民说担心疫情再在社区爆发，加上这两日是假期，因此到场打第三针。有長期病患者表示，考慮到政府擴大疫苗氣泡範圍而接種第一劑疫苗。 另外，铜锣湾崇光百货等77个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有商场店铺员工话唔能够担心太多，商铺已经做足消毒。亦有市民话已经接种疫苗，相信问题唔大。食环署以及警方在这两日巡查多间餐饮住所和表列处所。食环署向涉嫌违反规定的16间餐饮住所负责人展开检控程序。食环署以及警方一同巡查37间餐饮住所。食环署另外巡查共629间餐饮住所以及173间表列处所。在16宗涉嫌违反餐饮住所规定的涉及佩戴口罩、台的分隔、换气量的告示、确保顾客使用安心出行等。食环署向三名涉嫌违反使用安心出行规定的顾客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警方亦采取执法行动，包括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浙江宁波不伦区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不伦区昨日通报一宗确诊个案，并且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超过38万人采样。在12000多份报告入面，有6宗呈阳性，全部在封控区内主动筛查发现。另外，宁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表示，宁波今轮疫情确诊病例的病毒株基因组测序结果是 Delta AY 57，是 Delta AY.57 病株进化分支。经比对分析，该病毒株同镇海区、上虞区疫情的进化分支不一致，排除来自上述地区的可能性，同近期越南发现的病例基因相似。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妈咪煮饭啊？咦，你做乜喊啊？ 乖，妈咪冇嘢啊。 你好唔开心啊？我答应你大个咗煮个最好味嘅送俾你食啊！ 好，无论几困难，我哋一齐好好生活落去。 对孩子嘅期望系父母克服困难嘅一大动力，拥抱希望，珍惜所爱，爱惜子女，爱惜自己，爱惜生命。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光在床在力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恋什么自残什么自恨，乃大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咁啊，头先咧喺1:30新闻之前咧，咁啊，我同 Simon 咧就已经即系讲咗，我哋尽量无私咁样咧去揾出咧2021年嘅十单嘅纪念 news。咁啊，其实咧喺整年里边咧都有好多好值得大家都拎翻出嚟讲嘅新闻，我哋都冇放落去嘅，因为实在太多啦。咁啊，其中亦都有啲开心嘅事啦，例如啊陈志全结咗婚啦， 系啦 系啦 系 啦 系啦， 咁啊唔知 佢嘅我做司仪添啊，好开心 啊。咁啊，另外即系外国都有好多好事嘅，咁啊，但系即系希望我哋有个少。 少少點子啦。咁可能大家如果真係上網揾到一啲嘅機事又好值得回顧嘅話，都可以話翻俾我哋聽嘅。 係啦，又例如另一個開心嘅事啦，咁就係明哥又順利舉行咗佢六場嘅演唱會啦。係 啊 ，OK， 咁喺舞台上面又再次唱《禁色》啦。我覺得喺今時今日喺舞台上面重現《禁色》咧，係有另外一種感覺嘅。所以每个年代正如明哥提醒我们，其实真的革命尚未成功的，我们真的要抖擞精神继续努力下去的。OK， 同埋即是今天我们有个特辑，希望可以即是透过一些声音让大家可以越洋听到不同的自己人去到不同的地方落地生根，他们的近况，他们怎样过这个圣诞和怎样过这个新年。我觉得那个当中的对比很大，因为很多都是近这一年间，可能近这几个月才离开香港。所以即是第一次叫做在外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过这个圣诞和过新年大事大节，即是没有身边的亲朋戚友 在自己身边，我觉得那个对比那个落差是很大的。可以当中去听一下他们的感受。但是至少一样东西我觉得是好的。是什么好呢？就是你即是香港过圣诞啦，我哋买嘅圣诞树系摆台嘅啫嘛。佢哋去到外国生活咧，自然一定咧，至少都会比香港咧大两倍啦，系咪？ 系。 终于我谂佢哋第一次咧，系喺自己屋企过圣诞，系可以摆一棵系放喺地下嘅圣诞树，咁嗰样嘢系几唔同嘅。 甚至乎嗰棵树系真树， 系啦系啦， 就唔系胶树添啦。 但系通常你哋会摆几耐？譬如话你喺加拿大翻嚟啦，摆几耐噶？ 通常 擺到明年係嘛，咁就唔抌咁樣。 唔係，因為我哋係華人啦，通常感覺上咧就會擺到農曆新年之前嘅，即係你又唔會新年期間都仲擺棵聖誕樹喺度嘅。 係啦，唔係，但係即係中國人，譬如話我哋過農曆年咧，我都擺另外一種聖誕樹，就係擺棵吉啦。啊，吉我哋可以攞嚟浸咗佢，然後食噶嘛。 係啊，係啊，即係有用嘅。 其實我都擺個聖誕樹嘅喺公司，咁根據即鬼佬即係我老公嘅慣例咧，佢話：過完聖誕節，即係一月第一個禮拜就要抌噶啦。 如果唔係就唔老禮噶啦。 係咩？係啊，佢話唔可以即係不停咁放喺度嘅。同埋聖誕節佢就話：十二月第一個禮拜就要去買噶啦。不過咧，我自己就覺得真係好貴咯，香港買聖誕樹， 即係嗰啲真係好貴㗎。 你睇得上眼咧，其實係六七千蚊一棵㗎，即係一人咁高嗰啲啦。 但我見到今年有個新嘅發明。就是佢嗰啲細棵嘅聖誕樹，但係佢係用嗰啲松果啊，然後組織成一個聖誕樹嘅樹形咁樣咧。咁我覺得係一個幾折衷嘅方法嚟嘅， 係 即係佢都用天然嘅物料啦。OK， 咁但係又細棵少少，咁但係又有少少咧真聖誕樹嘅嗰種質感咧。香港人好聰明嘅，真係。 係你講起呢一個咧，我上網睇過有一個群組咧，係即係專講嗰啲 design 咧，即係香港人點樣節省資源啊，去做 design 嘅一個群組。咁佢就 post 咗好多唔同嘅聖誕樹嘅 design 嘅，其中有一個咧犀利啦，佢只不過係攞咗一個嗰啲工程嘅梯咧，擺咗喺個即係佢喺個住宅大堂嗰度。咁跟住咧就咁將嗰個 即係翹啲燈， 係啦，翹咗啲燈啊，即係佢都有少少心思咧，係擺圍咗啲綠色啊嘅嗰啲彩帶啊咁樣咧，跟住加啲燈就變咗個聖誕樹咯。 啊，咁都幾好。 我諗我都有睇過嗰個 page 啊。 係啊係啊， 咩慘過乜乜㗎嘛？ 慘過乜乜嗰個啦，做設計師慘過乜乜嗰個。 佢攞個咩嗰啲咩蒸餾水嗰啲樽蓋咧，咪綠色三角形嘅，佢搭過幾個聖誕樹。 啊，咁但系因为我养猫嘅缘故咧，因为咧猫会爬树噶嘛，所以咧如果你 啲猫啊最中意圣诞树啦， 咁所以咧我系揾到一个最安全嘅圣诞树嘅，我买咗一顶咧圣诞树嘅帽仔，笠咗落我只猫个头度，咁呢个就系最安全嘅圣诞树啦， 而且系流动圣诞树添， 咁啊各色其色咧，用你嘅方法去庆祝圣诞啦 ，OK， 继续我哋呢个跨国跨年嘅跨啦啦嘅特辑啦，嗱，先前我哋带大家飞咗去台北啦。又飞咗去温哥华啦，又去咗澳洲啦，跟住咧要带大家去日本。 系啊，嗱，日本呢一位朋友咧，大家可能就唔认识，因为系我小红三文嘅自己一位朋友嚟嘅。咁 吓 系朋友。咁其实好搞笑，我认识佢嘅时候咧，我系住喺温哥华，佢系住喺澳洲嘅，即系我哋大家都系喺唔同嘅地方，即系都唔系香港。咁我哋即係有一個友誼啦，就係呢一個即係跨國嘅友誼咁樣。咁到後尾翻到嚟香港嘅啊，見到面啊，咁都即係會傾下偈啊咁樣。咁跟住咧，近年咧佢就突然間話去日本做嘢咁樣。啊，我都好突然，因為佢都係識講流利日文嘅，喺香港都係教日文嘅。咁啊去到日本當地之後咧，整下原來咧佢喺當地即係結識咗一位男朋友。咁跟住咧， 日本人。 日本人嚟嘅，即係完全係唔識講英文、唔識講廣東話嘅日本人。咁我記得我係上兩年我去曾經去過日本福岡咧，我都有探佢嘅。咁啊，佢就帶我周圍去玩啊，咁樣。咁跟住咧，佢就直間就同我講啦。其實諗住咧出年就會結婚啦，即係同呢一位。咁我諗即係因為日本仲未正式承認同性婚姻啦。咁啊，佢哋應該係會可能係去澳洲咁樣去結婚咯。 OK， 咁啊，轉頭會聽到呢一位啦，已經係就嚟入籍同埋嫁去呢、這、一個即係日本喺邊度？ 佢娶嘅應該係。 哦，佢娶嘅。哦，咁分嘅，你分到嘅，你同佢關係密切到。佢系嫁定系娶嘅角色，你都可以完全知晓嘅。 因为你嘅友谊应该 系超友谊啊，超友谊啊， 超级好嘅友谊， 超友谊， 超级好嘅友谊， 明晒噶啦。即系中文真系有条正，加一个字咧就明咗噶啦，知唔知啊？系咯。OK， 咁啊，除咗日本之外咧，又会带大家去多转台北喎。 系啦，咁我请嚟呢个朋友咧就系阿 Gia 啦。咁其实佢都有上过嚟节目啦。咁佢就系一个即系剧场嘅导演啦。咁其实咧都啱啱我七月尾先至做。完佢一个个剧咧，关于石墙事件咧，咁其实嗰阵时开始嘅时候先知道，啊原来佢呢个会系即系告别香港嘅告别作嚟嘅，咁跟住佢就即系大概十月份嘅时候咧，就同佢女朋友一齐移民咗去台北啦。 系啦，对上一次见咧，就系佢都有份咧系帮我哋即系拼多做义工啦，咁样咁亦都系一个好艰难嘅选择，就同佢 partner 一齐去咗台北生活啦。到底呢位朋友嘅近况系点咧？一齐听下。 自己人跨国跨年跨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各位香港的朋友 Happy New Year， 我是井川勇介，我来了博多已经大概五年左右啦，咁疫情现在都叫做 OK， 叫做 stable 啦。咁我自己就已經打咗兩針㗎喇，咁但係佢就唔知點解唔肯打啦，咁係啦，咁而家都差唔多要過年啦，咁點樣過啊？之前就有時會喺佢啲朋友啲屋企度就開 party 啦，倒數啦，咁跟住咁今年嘅話就應該會同佢屋企系咯，睇住电视睇红白，跟住倒数啦，跟住食呢个日文叫做我食 chilioli， 即系等于我谂我觉得有少似香港嘅盘菜咁样啦，跟住会食呢一个呢边叫做 toshikoshi soba， 即系广东话叫做即系过年嘅面啦，系咯，跟住就可能会如果1月1号。一般佢哋会去上头柱香啦，排队跟住都几热闹嘅。咁今年唔知点啦，但系往年就夜市好细间嗰啲，一间间叫咩啊？系咯，跟住可以买嗰啲八爪鱼丸啊，买嘢食啊，跟住嗰啲咯。今年唔知有冇啦，希望会有啦。就系咁啦，我点歌俾大家听啦。咁因为而家疫情啦，就。边度都去唔到啦，咁我就想点杨千嬅嘅自由行啦，咁我本身都好鍾意呢首歌嘅，咁祝大家新年快乐啦， Happy New Year。 当我在蒙马特看遍满街的马戏，无端却自觉太自由，再也变不出惊喜，离了你至少几千百公里，原来为了让你不要再度被提起，遇不到他怎够狠放得开你，愿我那未站在马德里，伤心在旅行，盼会遇上爱份，在地球转转共我拥吻，最怕世上有偏，发觉没有此人，冰岛也没有被世的小镇，一生在旅行，买票预料双份，暂暂停下，最后也好等，不竟也自由过，算有幸有得幸，当作四出消遣散心，预备六十六岁初吻。 自己人跨国跨年跨啦啦啦啦啦啦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a， 非牟利剧团妖魔艺术的创作总监。之前创作过不同的性小众的舞台剧作品，包括有《绿色光彩虹》、《石墙后的彩虹》，咁会做编剧啊、导演啊、演员啊等等。今年的圣诞节好不一样啊，因为我和我 partner 呢都在台湾度过。因为他移居来这边的原因呢，所以我们小别了半年之后，我就来了找他了。出奇地呢，在台湾过圣诞原来都几有圣诞气氛的。不过原来圣诞节呢，他们是没有法定的假期的。所以呢，在这个节日里面呢，他们都是要上班上学的。我们在12月头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了，包括去了很多不同的地区搞的圣诞市集啦、卖物会啦，所以呢，我们看了很多假的飘雪啦，看了很多大的圣诞树啦，还有喝了很多 moon wine。 圣诞正日当日呢，我们就去了台南奇美博物馆，然后呢就回来家。就惊喜在后头的就是，当晚呢我们呢就做了灭虫小队，因为今年底是我们第一次有一棵真的圣诞树在家里，那么很有气氛，很喜欢。但是我很快就已经很憎恨这棵树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布满虫虫的。这个品种的圣诞树叫扁柏，大家千万不要带它回家，因为它很容易会有虫虫。所以圣诞多日正日我们去完台南回到家，看到整屋有虫虫就疯狂在灭虫了。很搞笑的就是这里呢，我而家眼见到好多烟花喺我面前，哎哟，好得意，好爆，好大嗰啲烟花。咁因为呢度系准许啲人自己放烟花，咁佢哋一放就放啲好劲嗰啲波波烟花，佢哋唔系啲滴滴金嗰啲。咁所以咧，真系令到所有嘅节日都变得好有气氛。圣诞节咁一向喺香港嘅时候庆祝，可能都系一大班人啦，或者同屋企人啦，去食圣诞蛋糕啊，即系一齐拆礼物啊。团圆的一个节日，但是今年呢就很不一样。这种感觉令我想起我听的一首歌，每一次我听这首歌呢都会有同一种感觉，就好像我现在可能只可以透过我的手机的屏幕去接触或者去跟香港去连结，但每一次我都有这种感觉，有啲沧桑，有啲悲凉，觉得好无奈，好怀缅，个心好似棘住棘住噶。送俾你哋 ，First of May。 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dreams were tall, we used to laugh while others used to play. Don't ask me why.The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ed in from far away. Now we a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That grew for you and me. I watched the apples falling one by one. And I recall the moment of them all. The day I kissed your cheek and you were gone.Now we a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 and I, our love will never die. But guess who cried come first of May.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n't ask me why.But time has passed us by. 2022年的第一次的自己人带大家周游列国去到世界各地去寻找他乡的自己人。嗯、OK。大家听到先前的很多的声音的片段都有少少的共通点的。咁啊，当然好开心啦，即系知道佢哋都用各自嘅方法喺唔同嘅地方去庆祝呢个圣诞佳节同埋新年啦。咁但系当中都系有少伤感嘅。咁但係嗰个伤感呢，其实我哋听喺香港人嘅耳里，即係留喺香港嘅香港人嘅耳里呢，其实有啲安慰。嗰、那个安慰系咩呢？就係佢哋伤感话俾大家知，就算佢哋离开咗，其实佢哋同样咁挂住香港。 嗯。 咁我觉得呢个系值得安慰嘅。咁所以都系借 Rubber Band 嘅一句歌词啦，一句title 就系 Ciao。今日嘅再见希望系他日讲 Hello 嘅个前奏。 嗯。 希望佢哋生活安好，最紧要平安。 其实再见本身呢个字都有再次见面嘅意思嘅，咁所以 再见啊嘛， 系啊，再见啊嘛， 系咯，咁所以真系噶，我哋香港人去到边一度咧，我哋都有香港人嘅 DNA 嘅，呢个系永远都抹唔走嘅， 系 生系香港人，死都系香港人， 冇错， 所以香港人，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无论未来前路点样走，我哋身边仲有好多同路人，大家一齐拖住走，系咪？ 系 ，OK， 好啦，伤感完啦。咁有啲嘢咧，无论系过去咗啦，又即系未来啦，同埋而家咧，都一定啊，记住一定要做嘅，就系、是、sex。 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嗱，即系咁，嗱，今日咧就系头先嘅1月1号啦，咁就其实我哋睇咗乐坛嘅第一张嘅成绩表啦，咁就系有台嘅一个颁典礼啦 ，OK， 咁就讲咗即系众多歌曲嘅排行榜啦，过一年吓，咁但系今日第一次喺2022年出现嘅 Let's Talk About Sex 咧，我想讲另外一个排行榜嘅， 系， 哇，呢个仲劲啊，真系啊，真系别开生面啊，咁大家都用 Grindr 噶啦。阿 Tanner 冇吓，但系 Tanner 话有啊， 我有个 account 咯，间唔中都有人 send 嘢嚟话 Coco， 哦系啊， 你摆相嘅， 我有摆相噶， 佢当社交媒体嘅、 oh, ，OK OK， 你摆 drag 嘅相定你摆唔 drag 嘅相先？ 我试过摆 drag 咗嘅相系更多 message， 咁梗系啦，你天后嚟噶嘛， 后来我转咗 ，OK， 咁原来 Grindr 咧，佢哋每年咧都会做少 survey 嘅 ，OK， 咁因为佢系全球啦，呢个机 app 里面咧用户量最多啦，系1300万啊！ 哇， 吓死人啦 ！OK， 咁我哋即系透过啲 profile 同埋网上面嘅 survey 咧，佢啱啱呢个礼拜咧公布咗一个咩排行榜啦？就系、是、即刻我最喜爱，即刻啊，即刻我就话俾大家知，就系全球各个国家嘅一零排行榜。咁然后就列出到底，譬如话一嘅国家边个系名列前茅，系、top 几咧？一二三，哦，仲要讲 top 啊！我一二三四系五大啊，五大嘅 top 同埋五大嘅 bottom 啊，即系五大嘅 最多 最多嘅国家，又或者系零最多嘅国家， 系 好不如讲下 top 先啦，好冇？ 梗系啦， 第五位开始啊， 系 噔噔噔噔噔，印度第五位 top 啊，一仔啊 ，OK， 第四位。 系 阿根廷 哦， 第三位以色列 ，OK， 第二位哥伦比亚，好啦，全球一仔最多嘅国家，大家喺边度啊？你觉得亚洲嗱，即系缩细范围啊？你觉得系亚洲多啊，定系即系外国多？ 一定唔系亚洲，一定 嗱。如果我冇睇个表之前咧，我一定估欧美嘅， 但系真系估你唔到， 但系因为我睇错， 竟然系亚洲国家。 好 啦，嗱，缩细呢个范围啊，亚洲国家边度啊？ 亚洲有咁多马， 嗱，我再缩细少少，亚洲嘅东南亚啦，喺东南亚、 哦，东南亚，菲律宾， 哈、 啊， 系咪啊？ 你估中喎， 唔使俾提示，俾提示。 全球最多一仔排行榜嘅冠军，居然系菲律宾。 哦，系咪因为岛国咧？即系 系咪我讲完之后，大家开关就过，涌晒菲律宾？ 唔系，系咪 个？ 或者移民考慮， 不同嘅移民首選， 移民啦，呢幾個地區。好啦，跟住我哋要數一數五大啦，就是全球排行榜裏面係最多阿玲姐，玲姐定係玲仔啦嚇。OK 嘅地方啦，首先係五位好嗎？第五位，波蘭。 OK， 第四位，秘魯。 哦， 因为好少去，所以唔算唔需要点嚟啦。 冇乜感觉。 第三位三大咯， 系 第三位南非。 哦， 第二位犀利啦， 系 我们的祖国 中国。 Yes， 啊，佢讲噶咋，佢睇到犀利啊， 犀利强大 冠军。Grindr 话俾大家知道，全球最多零仔嘅国家喺边度？ 咁今次系亚洲啊，定系欧美咧？有 嗱，我又缩细啦。你睇咗埋 Coco， 系我知 道，都系亚洲 哦， 好劲啊！亚洲今次无论一仔同埋零仔都系名列前茅啊！ 亚洲噶， 啊，梗系算啦， 搞错你， 你地理 我读过地理噶，你 地理攞几多分噶你？ 点啊？ 其实我冇读过，我想讲。 OK， 会唔会系附近？我估啦。我中意听越南歌，系咪越南咧？ 哇，好叻喎！佢两个都估中喎， 真系越南啊！ 真系越南啊 ！Oh my god！ 其实有少少有迹可寻嘅， 因为你曾经有个越南籍嘅朋友， 唔系 友谊， 我去过， 又系超友谊， 超 超超标友谊， 超级好朋友嗰种友谊， 系啊，明晒噶啦，大家 ，OK， 所以就中你嘅 number 嘅， 我 咦，好含蓄喎、啊！ 不过咧，我都有睇到嗰篇即系报道咧，其实咧有一个都几得意嘅，有一个佢就话咧最多人用嘅，即系例如，即系我唔知 hashtag 定系即系介绍自己咧，系即系一个词语啦。咁原来咧系最受欢迎系上年度咧就系即系vaccinated 啦，即系打咗针咁样啦。 哦 ，vaccinated， 系， 我以为你话 fascinated， 唔系， 有时啲英文都好 fascinating， 好 f a s 你要记住 ，fabulous 嗰啲，系啦，即系所以咧，系佢话咧，最多咧系美国地区嘅人用咗咯，咁可能因为你知啦，疫情期间个个都即系惊，唔知会唔会惹到噶嘛。 OK， 嗱，我就唔知道到底呢个 survey 可唔可信啦，因为你知道有阵时咧，你用开关嚟，你知啦，上去个 profile 啦，咁佢话自己系一同埋零啦，到真实系一同埋零咧， 咪系咧， 系值得上堂噶嘛？ 咪系咧，咪系咯，呃人嘅 系咯，同埋硬系即系大家都觉得即系啊，好似咧永远都系装作自己系一咧，就个市场咧就高啲咁样嘅自己 喺香港系 个 status， 但系觉得唔系咯，系咪先？即系嗰样嘢点解会系咁嘅咧？若果即系全世界都系一，咁点啊？ 唔系， 咁就冇嘢发生噶 咯。系 supply and demand 嘅问题，喺香港咧似乎零嘅 supply 多啲嘅。 真系 好似系咁，所以你如果你话你系一嘅话，你咪多啲 market 咯。 OK， 无论点都好啦吓，即系为博大家一笑啦。OK， 咁但系最紧要就系呢个世界无论一同埋零都好啦，咁即系每个人都有各自嘅 number， 冇错， 各自嘅特色，各自嘅所爱，但系都系同一个愿望，希望呢个世界容得下所有人，希望呢个世界有自由。OK， 最紧要系咁， 系， 所以自己人。祝愿各位香港人最紧要来年都系两个字平安 ，Happy New Year， 拜拜， 拜拜。